想一生跟你，成为梦中知己，自此不舍不弃，陪同远走千里，无尽爱意哪里有限期，我以我这生给你，我爱你这天空猜忌，从不可一刻不想你，这世界变得很美，这一天彼此心中有天地，梦境应该很美，曾前面好你，我爱你，这天空也猜忌，从不可一刻不想你，这世界变得很美，两颗心同时营造这天。